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继续做课程的总结。很多朋友问我的问题还是纠结在亲密关系上，有的是说老公很喜欢冷战，他自己受不了冷战，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一个学员说在婚姻里没有安全感，所以工作非常努力以获得更多的报酬增加安全感，但是在他挣钱养家的时候，老公也常常喝酒，还会叫骂吵闹，而且还威胁要离婚，自己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学员还说，对于我们这种只知道工作和带孩子不懂得经营自己的乡下长大的女人来说，传统与理所当然竟然成了别人伤害你的理由。诶，我觉得当你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乡下来的女人，不懂得经营自己，这样的话你就是没有为自己负起责任来呀。为什么乡下来的女人就不能够懂得经营自己呢？在婚姻里面，如果不懂得经营自己，对方不珍惜你，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我说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是指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对方总是被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而影响，所以他呈现出来的面貌和对待你的方式，都是你不断的一笔一画雕刻出来的。我个人深深认同，在亲密关系里面没有所谓的长久受害者。看到这些留言，我真的更有这样的感觉了。还有一个学员说，老公每天就是爱看电视，爱葛优躺，总是不跟他配合，该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觉得，我总是很努力地雕刻他，想要他变成一个积极向上很乐观的男人呢。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自以为是，我们在雕刻对方，其实真正的刀子不是你表面上说的合作、努力，尤其是言语的责怪和要求，这些都是把对方往相反的形状雕刻的。真正的雕刻刀是你在潜意识里面表露出来的隐隐约约的那种能量状态。像刚刚说的那个不懂得经营自己的乡下女子，她的能量状态就是，你可以欺负我，你可以看不起我，你不要爱我，因为我不配得。而说老公很懒散的那个学员，可能你透露出来的能量是，哎，家里的事情我全包办了，男人就是没用的，所以呢我也不指望你了。哎呀，但是你可不可以稍微配合一点嘛，帮我做做事儿嘛，不要那么懒嘛。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是被你越推越远的。我觉得所有亲密关系里面的问题都可以回到自己里面去看一看，你是用什么样直接的、间接的、有意的、无意的各种暗示和能量的呈现，把对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对方暴力，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其实多多少少也是我们的潜意识以及能量场所允许的，他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我们。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成长，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目光焦点都放在对方身上。有一个学员就说，她每次看到丈夫去打麻将，就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如果这是你的状况的话，亲爱的，你多可怜呐！打麻将对你而言究竟代表什么呢？为什么其他人的老公爱打麻将，人家感情还很好呢？你如果愿意诚实勇敢地去看这个问题，就知道问题是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身上。你能不能在他打麻将的状况之下过得很好，这是一个挑战。但是你却把焦点放在他打麻将这件事情上，亲爱的，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你何不试着改变自己呢？虽然比较不舒服，但是比改变别人容易多了，也比较不容易在生活中造成一再重复的冲突。像我一个朋友也是，她老公一去喝酒，她就很瞧不起他。其实她老公也没有其他不良的嗜好，而且非常爱她。 但是每次喝醉酒他就不高兴。我就跟他说，你老公有他宣泄压力的方法，他对你那么迁就忍让，内心肯定会有一些委屈，可能需要用喝酒的方式来宣泄，你就允许他嘛。而那个被冷战的学员也是，他跟你冷战，你能不能试着在冷战当中找到自己的平衡，找到自己的愉悦呢？就是对方不管出什么招，你都能够让自己很快乐地活着，这是最重要的。亲爱的，我自己经过亲密关系的挫败之后，真的觉得我只是把自己过不好，自己生活无法愉悦的责任和借口放在对方身上而已。其实对方没有必要为我们承担这些。不管表面上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都有办法和本事让自己过得愉悦自在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一个炼金师、魔术师，把最糟糕的状况化解成为最好的状况。这个需要我们很多内在力量的。所以说，我所有的书以及小时空的修心课都在讲修心，修自己的内在。什么时候我们内在能够改变了，有力量了，那么这些事情就像我第一集说的，你就到了二楼了，一楼的那个大老虎自然就对你不构成威胁，自然能够化解了。因此亲爱的，我们不要在这个表象上去较真儿，而是要回到自己内心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这才是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今天的静坐冥想当中，让我们带着这个意图去发愿，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不把眼光只放在对方身上，能够放过对方，自己把自己生活愉快的责任给扛起来。他去打麻将也好，他去喝酒也好，他冷战也好，但是我要学习在这个最艰困的环境之下能够愉悦地过日子。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让我们一起来许这个愿好吗？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